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我们人渐渐长大，对我们的信仰，对我们的信仰很危险。对，我们越来，我们越老，就越危险。因为耶稣说，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小孩子的人。耶稣继续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今天要谈小孩子。其实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所指的小孩子是婴孩，所以我们大人应该像婴孩，这样才是最好的。我们通常想的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成人比孩子好，特别是当你自己的孩子是一两岁的时候，让你累死了，你真希望他快快长大才好。但是耶稣所说的是刚好颠倒的，他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今天是连续第三个礼拜，我们的福音书经文提到小孩子。我想现在复习一下，这三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？关于小孩子，这些经文都是在马可福音第九跟第十章里面。耶稣开始提及小孩子的时候，就是门徒彼此争论完，他们中间谁为大。圣经说，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，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接下门徒提及那不属于他们的那个人，在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经文。那耶稣回应他们说，不要禁止他们。接下耶稣就继续谈他所抱的那个小孩子，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扔在海里。最后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三到十六节。现在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但是那里又有小孩子，包括婴孩，并且耶稣很清楚指出，孩子是我们大人的模范。圣经说第十三节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便责备那些人。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，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很清楚，耶稣很喜欢小孩子。耶稣认为小孩子是非常重要，非常宝贵的，并且我们并且他们是我们大人的模范。为什么呢？小孩子在哪些方面是好的，我们大人在哪些方面是不好的，需要学习小孩子呢？人长大有什么坏处呢？有什么危险呢？是这个，我们人越老就越骄傲，越骄傲。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，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，我们也非常需要依靠别人，依赖别人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我们需要信靠我们的父母，依靠我们的老师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大人。但是我们越长大，就越发现我们不需要，我们慢慢不需要依靠这些，依赖这些，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就好了。那么当然，我们长大可以照顾自己是好的， 我们就是应该这样做，也应该照顾别人。但是你是不是已经看到，为什么我们越来越独立，对我们向上帝的信心是危险吗？我们很容易想，我若不需要依靠别人，我也不需要依靠上帝。我们当孩子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需要很多大人、别人的帮助，也很容易相信上帝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创造一切，包括我们自己，他也每天给我们太阳，给我们很多的祝福。但是长大之后，我们变聪明了，我们不需要别人，上帝也是不需要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根本没有上帝了，上帝和宗教只是人类的鸦片而已，很软弱的人才需要这种东西了。但是我们不是软弱的，我们是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发达的，根本不需要一种上帝来帮助我们。那么我想我们在这里的人大概不会想的那么极端，但是即使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真神，他的存在有的时候跟我们每天的生活，特别是有跟我们每天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系，特别是我们如果不经常借着读圣经还有祷告跟他有对话，我们人越老就越骄傲。这几天在想，是不是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有这个问题，我不知道。东方人比西方人好像比较尊敬老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好的。但是如果老人真的比较得到人的尊敬，他们是不是比较容易骄傲？我不知道。他们是不是比较难承认他们是罪人，需要一位救主，不能依靠自己？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，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小孩子的人。当时耶稣所抱的孩子是婴孩，路加告诉我们，婴孩只能从别人领受而已，他一定要他的妈妈给他奶喝，他也需要人给他换尿布。婴孩只能领受大人的资助，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顾自己。婴孩长大一点，还是一直领受。领受礼物对小孩子来说是很自然的，他们也很喜欢领受礼物的。但是我们长大之后，领受礼物就不是那么自然的。我们甚至有时候不太喜欢领受礼物，我们有时候觉得尴尬，也许也会想，哎呀，现在我要想办法还他。那一个原因我们不容易领受礼物，就是因为我们骄傲，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白白的领受礼物的，这样领受是侮辱我们的人格，我们觉得我可以赚的我所得到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能赚得什么好处，我们只能从他白白地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美好的礼物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。不是，有，还是有东西要给他的。我们可以，我们一定要给他我们的罪。是的，给他我们的罪。其实呢，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罪拿走，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耶稣也已经处理我们的罪。我们现在从上帝白白地领受的是耶稣所赚得的赦免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耶稣就用那个词领受，和合本圣经翻译成承受，但是更好的翻译就是接受，其他的圣经和中文圣经就是翻译成接受或者领受。耶稣在第十五节就说，凡要领受上帝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上帝的国就是一个我们只能从上帝而白白地领受的东西。耶稣讲完那句，他就主动把小孩子抱起来，给他们按手，祝福他们。在这耶稣跟小孩子的互动里，很清楚耶稣是主动的，是赐给的， 小孩子是被动的领受耶稣的照顾，耶稣的祝福。我们大人跟耶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，也只是这样子。圣经说，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从上帝领受礼物，这个就是信心。因此信心对小孩子来说是比较容易的，对大人是比较难的。耶稣当然说，我们应该像小孩子，应该像婴孩一直领受。圣经常常告诉我们，我们得救就是从上帝领受的白白的礼物。比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还有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最后，你们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而得救的，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，而是上帝所赐的，而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上帝知道我们骄傲的人就会自夸，但是没有自夸在上帝面前。上帝就是白白地赐给我们救恩和我们所有的一切。那么我们人如何领受这上帝救恩的礼物呢？就是信心领受，并且连这个信心也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。是的，连我们的信心，连这个我们也只能从上帝而领受的。比如说，圣经在希伯来书提到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耶稣是创始我们的信心，也是成终我们的信心。婴孩可以领受礼物，婴孩从上帝可以领受信心，婴孩从上帝可以领受上帝的果，可以领受救恩。因此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。我们给婴孩施洗，借着洗礼，上帝把人与耶稣连接在一起，这个就是信心。上帝当然可以给婴孩这个连接，应该说婴孩是最适合得到这个连接，因为他们是最习惯最会领受礼物的。大人反而不怎么会，大人反而甚至喜欢把洗礼成为一种他们所做的见证，而不是上帝所白白赐给他们的祝福。我们大人实在太骄傲了，我们必须悔改，承认我们骄傲的罪。我们必须天天在上帝的面前成为小孩子，从他白白地领受他的赦免。今天早上，上帝就在白白地赐给我们他的祝福，我们也就在领受。今天崇拜一开始，例行例节，在他们的额头上，在他们的心上，他们就领受了十字架的记号，象征耶稣已经赎他们的罪。他们也领受了上帝的祝福，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领受了圣洗礼的水，上帝借着这个洗礼就白白赐给他们赦免，赐给他们圣灵，重生他们，使他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对，使他们成为他的孩子。之后在我们的崇拜里面，上帝借着我你们的牧师赦免你们的罪，你们白白地领受了。等一下你们会领受耶稣的身体，他的宝血，为了赦免你们的罪。我真希望我们在这边的习惯，你们真的是领受耶稣的身体和宝血。我把耶稣的身体和宝血直接地放进你们的口里面，不是你们自己抓住了，你们是谦卑地、被动地，像婴孩一样而领受的。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我们就是像婴孩一样而来的。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跟上帝会面。当我们跟上帝会面的时候，除了我们的罪之外，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赐给他的，我们来是为了像婴孩一样从上帝而领受他的礼物，上帝也就白白地赐给我们的，他赐给我们他的道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赐给我们赦免，我们也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领受了这一切。我们是像小孩子一样领受了上帝的国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